六，阅读课文。 最容易满足的人。一次回老家的时候，父母在我和两个弟弟的面前说了这样一件事。父母说，他们一听电话铃声，就知道是谁打来的，因为两个弟弟打电话，从来都是嘟嘟嘟的一直响。可是我打电话的时候，父母说我知道他们走路慢，所以铃响两下就停了，过一两分钟等他们慢慢走到电话前才再打一次。父母说的话，两个弟弟都觉得不好意思，表示要向我学习。听完父母的这些话，我更觉得不好意思。其实我这样打电话是因为我家使用的是一种 IC 卡式电话。这种电话有一个毛病，就是打电话时不管对方是否接听，只要电话响两声以后就开始计费。我是为了节省电话费才这样做的。我也是一个当了父亲的人，却从没想过年老的父母是怎么接电话的。这样一件小事竟让父母非常高兴，这实在是我没有想到的。这件事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父母把最伟大的爱全部给了孩子，只要他们的孩子给一点点回报，他们都会感到非常高兴。希望所有的孩子不要忘记给父母送去自己的爱，因为他们是天下最容易满足的人。